他跟刘丽的事，暂时的处理办法也就是冷一段时间，彼此都没有再怎么联系，了解差不多都是通过电视上一直在播的刘丽的近况。这场炒作的风波随着电影的上映只会变得更加疯狂，到最后的利益所得明显不是刘丽，因为媒体的话说得越来越难听。石毅通过自己的渠道帮他压了一部分，但是娱乐圈里的规则不是那么好插手的，石毅管得了一部分，但是管不了全部。一直到看到刘丽表示再有这种虚假新闻他就要诉诸法律的时候，石毅才给他打了一通电话。 需要我帮忙吗？ 这么多天第一次联系，不得不说还是带着几分尴尬的。刘丽那边有点吵，不知道具体是在什么环境下。接到石毅的电话可能也有些意外，只是很轻地笑了一下。 说要找律师也就是个说辞，不会真找的。 其实这种情况你可以处理了。 嗯，放心吧，我心里明白会到什么程度。等电影下映了，这波自然就过去了。 刘丽的语气还算轻松，所以导致石毅在这边眉头皱得越发的紧，后面也就没什么话可说了。石毅挂了之后靠在办公椅上不吭声，明显他和刘丽所追求的东西是不一样的，石毅所看重的恰好是刘丽排在最后的，而他一直以来所抗拒的则是刘丽最想要得到的东西。他们两个在一起，谁也给不了对方想要的。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吧。石毅打算这部电影结束了他就找刘丽谈谈，把两个人的事情说清楚。虽然上次有些不欢而散，但是就这么随随便便的分手也不是他石毅的风格，至少不做任何尝试就直接放弃不是他石毅的风格，他希望所有的事都是有始有终的。石毅的情况并没有跟英明提过，包括那天晚上两个人喝得酩酊大醉，也没有人提起他跟刘丽的事。但是石毅心里有数，英明肯定知道。事实上英明也确实知道，不说刘丽这次的新闻吵得有多大，就说王一奇成天在他耳边唠叨来唠叨去的，他也不可能完全无知。特别是王一奇的转述一般都带着自己那点冷嘲热讽的幸灾乐祸。 我从最初知道石毅和刘丽搅和在一起的时候就知道绝对是个悲剧，就他这样的二世祖能搞定刘丽这种女人那才是都市神话，跟刘丽比起来石毅压根连毛都没长全。 把手里的八卦报纸随手一扔，王一奇嘚瑟地晃荡着二郎腿说， 看着人五人六的，其实还不就是很傻很天真。 他评价完，英明回头看他一眼， 你怎么都闲到一天到晚看着这些东西打发时间了？昨天一场戏你 NG 了十几次，就也好意思？ 我操，英明，你现在怎么一听到石毅的事就炸毛啊？成天跟兄弟我过不去。 英明都懒得搭理他，懒洋洋地回了一句， 我是跟你的 NG 过不去。 不过王一奇最近的状态是有点不对劲，以前合作的时候从没有见过他有这么不着调的时候。英明干脆转过身， 你最近到底怎么了？ 对方没有立刻回答他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有些烦躁地摆了摆手， 没事。 看他这样，英明也没有再继续追问，只是杨梅拍着他的肩膀， 有事你就说，别成天闷在心里头，小心别出病来。 你以为我是你啊？ 横了英明一眼，王一奇有些无所谓地站起来耸耸肩，然后视线往外一扫，冷笑了一下， 呵呵，比起我看你是先担心自己吧。 英明闻言回头，看见王乐站在化妆间外跟他打了个招呼，瞬间他表情也有点僵硬。 我靠，不是吧？ 他现在终于体会到之前王一奇那避之唯恐不及的心理，王乐拈起人来也确实有点可怕。王一奇有点恶意地弯下腰 挂着一抹有点荡漾的笑容，把下巴靠在英明肩膀上。 哥哥，我早就提醒过你小心，你就是不当回事儿，现在知道有多苦逼了吧？晚了。 他说完还有点风骚地眨了下眼睛。英明瞪了他一眼，眉头皱得很紧。看他这副样子，王一奇难得好心地微微直起身。 算了，看在一场兄弟，我就帮你想个办法吧。 他这话说的，英明有了一种很不好的预感。他有些戒备地看着王一奇。 你又想干嘛？ 让他死心呗。 一句话说完，王一奇绕着英明的后颈，稳稳地应下了一个吻。说是吻，也不过就是嘴唇互相贴了一下。王一奇控制着距离，两个人甚至都不算太近。但是从王乐那边的角度看，这是货真价实的一个吻。尤其王一奇的表情还很投入，就跟占了多大的便宜一样。等到英明反应过来，把俩人的距离拉开，下意识的一回头，发觉王乐身后还站着一个人。石毅今天是跟王乐一起来的，结果刚好就撞上这么一幕。一瞬间，似乎所有人的表情都有些扭曲。王乐一脸不敢置信地瞪着英明和王一奇，那副五雷轰顶的样子就跟着眼见了世界末日一样。而石毅的表情则是要杀人一样的暴力，整个人罩着一层压抑的气场。英明下意识地站起来，本来想说点什么，最后还是没开口。这时候说什么都觉得别扭。倒是王一奇很坦然地搂着他的肩膀，一脸欠抽地扬着下巴。 怎么没见过人对戏啊？ 他这话其实是对石毅说的，结果最先惹火的反而是王乐。就见他速度很快地冲过来，直接一把掀开王一奇。 你别碰他！ 歇斯底里的让化妆间外的人都吓了一跳，不少人好奇地往里看，却一时搞不清楚这是什么气场。王一奇被王乐这么一扯，差点撞到旁边的化妆镜，他狼狈地吻了一下身子。 我操，你想谋杀呀？ 王乐俨然如斗鸡一样把英明挡在自己后面。 王一奇，你不准碰他！ 靠，你说不碰就不碰了，我俩拍戏演的就是情侣，我想怎么碰就怎么碰，我不止现在碰，我私下还要碰，我哪儿都敢碰，你管得着吗你？ 本来王一奇对王乐就一肚子火，现在被掀得差点摔了，脾气也上来了。明明又知道了几点的事情，竟然真的跟较劲一样跟王乐嚷嚷。被当作两个人吵架中心的英明有点无语地回头看了石毅一眼，觉得滑稽可笑到了极点。但是石毅脸色很难看，是那种僵硬的发青一样的难看。还没等英明开口说什么，石毅很突然地走过来，一把扯上王乐。 别他妈的在这丢人了，跟我回去。 王乐被拽着还不肯走。 不行，我要留着。 留你大爷，走。 后面那个走字，石毅也差不多是吼出来的。王乐其实也没有见过石毅发这么大的火，一时间也被吓到了，愣了一下，只能任由石毅把他扯了出去，留下英明和王一奇两人对视了一眼，都有些莫名其妙。尤其是英明心里有点不太舒服，可能是敏感，他总觉得石毅那股火气是冲着他的。